喺今集健康解码开始啦。今日我哋咧请到提取物专家 Tony 上嚟接受访问。系 Tony 介绍下自己啊。 你好啦，我系 Tony 啦 ，X Wong 啦，咁就系话 Tony 就 Tony， 唔好 X Wong 啦，Tony 就 Tony。啊，再嚟个，你好大家，哎呀，真系样衰到嘛。哦，今集健康解码开始，今日我哋咧，好荣幸请到提取物专家 Tony 嚟介绍下啲提取物嘅用法同个原理。 哦，咁我就有 Tony 啦，咁我咧就系食开呢个提取物都成一两年咁样噶啦。咁咧点解我会即系认识呢个提取物嘅咧？就系当时我本身咧就真系有啲叫敏感嘅嗰个问题嘅，就系本身咧。我自己本身咧就系嗰阵时食咗好多灵芝孢子嗰啲嘢，以为呢啲嘢咧系好好啊，叫我提升一个免疫系统啊。点解我食咗之后一段时间咧，我就咧就发烧啊？ 啊死咯！我以为灵芝孢真系好嘢嚟，成日卖广告。 系啊，我唔知啊嘛，所以我咪成日信广告咯。唔知，因为我哋成日都话，我听人讲，听广告讲，就系冇咗呢个嘅个即系个分析，即系资料来源咧，我哋就唔知系咩嚟噶嘛，所以成日信咗之后啦。就舐咗嘢咯，咁后来咧就生蛇咧，咁啊出咗个疹咗出去之后咧，就嗰只手咧就震啊，系咪？即系好翻之后只手震啊，咁唔知点样处理。后来咧，咁我听到听到人讲就系话，哦，原来有啲叫植物提纯咧，就可以调理自己身体嘅，就帮助自己身体嘅。咁啊，变咗嚟讲，我就去开始去研究呢个植物提纯点点样咯。因为我本身咧系做一个医护噶嘛，我见到人好多人就话成世咧就食药嘅。咁我睇到佢个情况就话，啲药物咧根本上就好似就冇乜点帮佢嘅，只系话维持佢唔死得咁样，咗维持佢生理嘅作表征系话正常嘅情况啫，但系呢啲全部咧系由药物控制嚟噶嘛。但系我嗰阵时谂下，如果有我个身体嚟讲，如果我就食多一啲元素落去身体，会唔会话食物嘅会补充翻改善下身体功能咧？后来咧，我咧就查考过啦。当时咧，我系有一个叫做肠嘅问题嘅。我睇过西医啦，西医叫我咧就成日都即系譬如都宿便系烂晒嘅。咁咧变咗嚟讲，我就系话嗰阵时候，佢又叫我食紫柯丸啫。咁我睇中医嗰阵时候咧，佢又话佢都冇办法医好。呢十几年咧，我都困扰咗佢。后来咧，我食咗一个人又介绍一个叫做洋葱素，洋葱素 咁我就咁食一个洋葱得唔得嘅咧？ 唔得嘅，因为洋葱本身佢有一个生果同一个提取物有唔同嘅地方，就系话一个洋葱系本身有洋葱素啦，有水分啦，有纤维素噶嘛。但我只系想用佢嗰个提纯，即系嗰个洋葱素入边个洋葱素嗰个提取物啊嘛，先至帮到我啊嘛。如果我食嗰阵时候，如果你当系药咁样，其实即系个概念食啦。如果食500 mg， 如果一个洋葱素即系嗰二十。个 mg 个提纯，即系有洋葱素嘅话，咁我要食25个嗰个洋葱 先。咁我食到我肚都胀晒啦， 系啊，所以就你冇可能用到食物呢个概念咧，去帮医到自己。后来我知道原来有呢个洋葱素，我食咗之后咧， 提取物嚟， 系提取物系啦，咁啊帮咗自己啊改善咗，事实上真系嘅，我而家都正常咗好多。即系有阵时咧，我行行街嗰条肠突然之间。痛啊！痛咗之后即刻要厕所，同埋啲宿便系烂系水咁样嘅。 咁呢啲系敏感嚟噶 系咪？系啊，敏感嚟嘅，呢啲都系其中一种敏感嘅征象啊嘛。但我都唔知点样处理啊嘛。后来我就不停系咁即系睇书啊，上网攞资料啊嘛。慢慢就明白到呢个提取物咧，其实都系有啲医疗报告去系介绍嘅。 因为我本身咧，其实都湿疹都好紧要啊，即系成日都痕得好紧要。咁其实有咩办法医到呢啲湿疹啊？阿 Tony 系啊。咁咧，当时我都系唔知嘅。后来咧，我即系经过查考之后咧，原来有啲提取物咧，系嘅元素咧，系可以帮到自己咁样嘅。咁我发觉咧，原来咧，呢敏感咧就分开三类嘅，一系有食物引起啦，一系咧非物质嘅引起嘅，同埋咧，佢系呢两大类咧，就会令到自己咧就敏感嘅。嗰阵时候咧，我有食虾嘅，我成日嗰阵时一食虾咧。就是会发 发物嘅，就唔知点解周身 痕 系啦，冇错啦。咁原来呢啲又系食物有物质嘅引起啊，食物引起啦，药物引起啦，同埋呢个系咯，咁鼻有咳啊咁样，佢都会引起噶，即系喺花粉嗰啲都会引起噶嘛。所以呢啲咪嘢就呢啲咪叫物质引起咯。咁样后来我知道原来咧原来咧我哋敏感咧系有两大个原因，有原来我哋嘅免疫即系嘅。免疫系统咧系有两大类嘅，有一型同埋二型嘅。我初我都唔知道，原来我哋个系统系有咁多种，有咁多型嘅。后来我就知道，原来咧我当时食嗰啲灵芝包子咧，佢不停系叫。提升我二型嘅敏感反应喺度嘅，所以我咪成日出疹咯咁样咯。 哦，原来食灵芝包子会有咁大嘅副作用。 系啊，所以 就你系赞唔赞成人哋食灵芝包子咧？ 嗱，而家咧佢哋讲就话唔应该食嘅，因为佢会令到你不停咧就会就会敏感，即系佢会提升你第二型嘅免疫系统，即系话咩叫敏感咧？就系话咩？佢本身咧就系话皮肤咧有好多嗰啲咧叫做驻守免疫嘅细胞咧喺你嘅身系皮肤嗰度嚟嘅。如果喺遇到嗱一型嘅反应，一遇到一件事咧，佢就即刻咧就派出嗰啲佢细胞食咗嚟嘅，咁啊就解决咗问题。咁样叫一型反应，二型反应唔同啦。佢突然之间咧，因为就见到一大堆个物质过嚟嘅，咁系唔识得点样处理啊嘛，变咗嚟个皮肤咧，即刻嗰个淋巴细胞咧分泌嘅抗体咧，就系咧就叫嗰个肥大细胞出嚟咧，就分泌嘅组织胺咧，分泌组织胺就个目的就系舒缓咗呢个皮肤嘅微血管，即刻咧就将一种啊将个细胞出嚟就食处理晒呢个呢啲大量物质啊嘛，但系个后遗症系点样咧？就有虫。肿痕啊，点解会有呢？因为你佢会识，因为你点解？因为佢咧， 咁呢啲症状系咪其实咧，即系红斑狼疮啊，或者湿疹啊、牛皮癣啊，或者银屑病都系呢类型嚟噶？系咪属于？ 都系嘅吓， 都 系嚟嘅。 唔该你啊。 咁变咗嚟讲咧，就话点样处理？就当时我食咗啲食物啊，就问我点样处理咧？后来我就知道一样嘢叫做螺旋藻提取物咧，就可以将呢个二型嘅反应咧就降低咗佢啦。就即系话训练咗呢个免疫系统啦。一遇到啲食物之后咧，你唔好再用呢个嘅反应，我用翻一零嘅反应处理。 即系螺旋藻嘅提取物本身就可以将呢啲问题减少。 即系螺旋藻提取物嘅 spirin 咧，就可以将佢就呢种元素可以将呢个IL 四二型反应降低咗啊嘛。但系你要 clarify 一个 point 就系话螺旋藻提取物 spirin 同螺旋藻嘅分别系乜嘢？螺旋藻咧就系我嗰个元素喺度嘅，就佢可以处理，但系佢系一个负嘅物质嚟嘅，可以处理如果你系食咗呢个螺旋藻个物咧，佢本身可以处理嗰、那个正电嗰啲个重金属， 所以话螺旋藻可以吸冚重金属。 系啦，嗰、那个原料就系啫，唔单止系咁样啦，佢仲可以咧就系、是、咁變咗嚟講咧，你 哦，咁螺旋藻係執重金屬，咁我諗而家鉛水事件啊，同埋而家嗰啲二惡英咁，咪好有幫助咯。而家個個都話啲石油又二惡英啊，啲空氣又 PM2.5 啊，即係螺旋藻就可以吸咗啲重金屬咯。 係啊係啊，而家都可以話透過呢個咁嘅方法咧，就可以排咗走嘛咁樣。 哦，咁好嘅，咁螺旋藻提取物咁好嘅嘢，其實你係贊唔贊成人哋食多少少咧？ 咁你？系呀，即系食乜嘢都因人而异嘅。咁、你睇下 有症状要食多少少啦。 系啦，冇错啦。咁啊，但系呢个咧系你除咗之后咧，佢都仲有其他嘅好处嘅咁样。 哦，有其他好处。 系啦，咁样啦。咁、咪本身咧可以咧系防嗰个血管硬化噶嘛。咁、因为佢本身咧，原来呢个螺旋藻咧，佢就 omega three 嘅元素来源嘅。 个原材料嚟嘅。 原材料嚟噶嘛，系啦。 唔好成日食啲深海鱼丸啊，应该系食螺旋藻提取物。 系啦，冇错啦。因为点解？因为螺旋藻物呢啲咧， 挪轉咗呢種物質提取物，喺本身咧買唔到錢嘅，即係唔係話好貴嘅嘢。但係以啲商人咧，為咗要買高啲價錢咧，佢就會賣做咩深海魚油丸啊呢啲，就可以賣高都可以咪去 promo 呢種產品咯。原來真正最好嘅原材料就係呢個挪轉做啦嘛。而佢有乜好處咧？佢 omega 3咧可以中和咗依個遊離基咧，同埋防止呢個血管咧個平滑肌咧增生嘅，咁令到個血管就唔會硬化咁樣嘅，係好好嘅。同埋佢本身原來係依是一个植物的氨基酸来的，它有20种人体必需氨基酸，所以现在我们都走漏眼，原来这个螺旋藻呢真的很好很好的对身体来说。 嗯，那现在你又介绍了洋葱素和螺旋藻，那还有什么对敏感都是有效的呢本身？嗯， 还有苹果果胶啦。 苹果果胶。 因为苹果。 但你说吃了苹果果胶放屁好臭的，是不是这 样？因为苹果果胶本身呢，它是雨落到大肠来产生的丁酸盐嘛，其实它方便个大肠蠕动咧去排便嘅，同埋佢本身如果系佢可以上到脑咧，因为我哋脑咧系有60% 咧就系个星型细胞嘅，佢有60%去产生个丁嗰、那个脑荣脑脑衍生营养因子喺度啊嘛，所以系帮助佢就会补充翻呢个星型细胞嘛，所以对个脑又好，对你个大腸又好，同埋咧，佢食呢個咧有好處，就係話佢瞓覺都好好嘅，佢好平靜嘅。所以有陣時就係話，我喺我自己醫食即係睇到，即係喺院舍度咯，啲人咧食到好多嗰啲叫做精神科藥物咧，可以用到蘋果果膠呢樣咧，就除即係 可以取替呢啲藥嘅， 即係又唔可以話取，可以咧出支付你食嘅份量啦，但佢會幫助你唔需要食依咁多呢啲精神科藥，都會產生個你嗰個心情係好平靜咁樣嘅。系嘛，同埋你会觉得好瞓嘅，系嘛？佢如果你有头痛咧，佢会真系减低你嘅头痛嘅。所以苹果国家系好好嘅，即系对于呢个敏感都系好嘅。咁、其实咁之后咧，仲有一种提倡物质咧，就系喺呢个叫做叫做粟米心素嘅，粟米心素同埋呢个嘅绿茶素咁样嘅， 哦，绿茶素，绿茶素应该如果高级啲系 EGCG 啦，应该系食 EGCG 好啲噶嘛。 其实都系一样嘢啫，嗰个系学名嚟，通俗名啫。通常咧，佢哋都系啦。如果你叫 EGCG， 冇人识噶嘛，所以佢嗰人翻译嗰阵时候，不如叫佢绿茶啦，因为佢由绿茶嗰度提炼出嚟噶嘛，系嘛，所以变咗嚟讲啊，不如用个名啦，大家都容易知道系乜嘢，同埋系。究竟你要咩元素落去嘛，系嘛？咁变咗大家识啦，识完嘢咪容易啲去即系接受咗呢个物咯。 哦，即系绿茶素同埋呢个粟米心素，咁又有咩帮助？呢啲油本身可以令到？ 咁你要睇下嗱，首先咧，我哋要睇。就要了解到个敏感就点样处理先啦。如果你系物质影响咧，螺旋藻咧，即系可以讲得呢个 IL-1 二型反应咁样嘅，譬如食物敏感、药物反应啊，咁样你鼻敏感都 OK 嘅，系嘛？同埋你 哮喘啊嗰啲，你都得嘅， 都得嘅，因为本身系 我呢排系咪有个人重症肌无力食咗呢个呢样嘢，好似有几有反应系咪？ 嗱，呢个嚟紧一个 concept 嚟，呢个就系一个叫免疫包容啦，系自体免疫嘅问题，唔系呢个嘅敏感问题。系嘛？因为系两个 concept 嚟。如果自体免疫嘅咧，因为佢嗰、那个个免疫包容系嗰、那个，因为佢系嗰个免疫嘅包容嘅问题啫。因为自己佢本身咧，因为唔知点解咧，嗰、那个免疫嘅系统咧，就自己打自己啊。系嘛？其实呢个观念其实咧，好多时候就以为话免疫系统系打一个地方，其实系错嘅。如果根据我哋攞咗之后，原来免疫系统一出错咧，系打晒全个身体嘅。 哇、哦，咁大件事！ 系啦，所以就系打到边度咧，伤到边度。譬如好似我以前咁样啦，我有一个叫做嗰、那个鬼剃头啊。 喂，点解你有咁多病噶？你个人系咪啫？个人系咪做？ 哦，咁你本身个个人都系嗱，香港呢个环境咧，真系 大啊， 就真系。好容易，即系无论食物又好，空气好，你自己嘅即系压力都好，都会影响你个免疫系统个平衡噶嘛。咁、你又冇得去话有啲嘢系帮你调平衡到你自己，久而久之你咪个免疫系统咪作咗反应咯。嗰阵时候我有鬼剃头，我当初唔知咩叫鬼剃头嘅，就系、是、突然之间嗰个头咧就冇得忽嘅。即系嗰个头发冇得忽嘅，通常嗰阵时我哋就系都知噶啦。如果你嘅头发冇得忽嘅，一系有两大类，一系先天性， 你系有问题啦，突发啦，一系咧后天性，后天性一系你有细菌感染，一系咧你受咗撞击伤咗，或者你本身免疫系统出咗问题。我嗰阵时就谂就度下桥，原来我应该冇选咗，我先天性，我都不嬲都有头发，屋企又头发啦，咁啊度下就知道原来真系出咗问题，免疫系统。 咁你头先讲嗰五只成分咧，即系都系易敏感啊，同埋自身免疫嘅问题噶啦。咁我想问咧，咁。其实佢仲可以食乜嘢敏感啊？边类型敏感咧？因为系所有敏感都食得咧？ 咁视乎你敏感嘅嗰、那个因为敏感分咗有物质同埋非物质。 系啦系啦，咁系咪其实呢只你嗰五只成分系咪已经可以医到呢两只呢个非物质同埋物质嘅咧？ 嗱，应该咁讲啦。嗱，如果非物质咧，我哋就用洋葱种埋绿茶素嘅。咁目的点？咁目的咧，点解咧？去令到呢个你个唔可以做咗组织胺出嚟，就影响出晒。譬如我好似我有风冷啦，咁啊呢啲系非物质影响噶嘛。咁成身点啊出到咧？因为有人压力嗰阵时候或者吹风咧，会令到嗰个组织。我突然分泌太多巨噬细胞，整咗重一声就红晒啊嘛！或者天气个，譬如我入到去冷气房嗰度啦，咁佢唔系话即系你自己有咩细菌或者物质影响噶嘛，系一个温度改变。 而家都未得闲啊，撩你咯！ 系、哎、突然间有个客席嘉宾大飞突然间入到嚟，戇鳩鳩讲咗几句嘢，哎呀，唔讲埋咗啊嗰啲。好，继续啦，再嚟啦，再嚟啦，好，继续讲，诶，健康解码，咁而家就呢五种成分，既然医到咁多敏感，其实阿 Tony 啊，你有冇办法可以介绍我哋啲网友点样食系会最有效咧？ 但首先我都要再简单一次就话， 喂，但系啲网友咧而家咁学术咧，啲网友其实都唔明白嘅。譬如咁，我觉得咧，系啲网友，譬如咁，我当我皮肤敏感，你就话俾我听系要系咪食咗就会有效先？ 咁你睇下咩刺激啦？你系物质刺激啊，定系你借非物质刺激啦？如果你系话你系温度改变嘅，或者我突然之间就话即系风疹咁样啦，咁呢啲系非物质噶嘛？如果非物质嚟讲咧，你个咁你要用两种元素，一洋葱素，一系呢个绿茶素啊嘛。但如果你有物质上咗你，譬如你是因为食嘢嘅，或者因为药物引起嘅，又或者一有形嘅物质嚟引起，唔知你食乜嘢啦，咁你处理个仲又唔同咯，咁变咗嚟讲就系话你用到螺旋藻素咧，系螺旋藻素 spirin 啊，唔系螺旋藻，系好要分清楚呢个 carbide， 即系螺旋藻嘅提取物啊， 冇错啦，嗰个 spirin 嗰个样嘢，如果净系攞螺旋藻咧，唔系嘅，我初初搞错咗， 咁应该好多人都搞错啦， 系啦，冇错啦，我都 因为螺旋藻就好平嘅，螺旋藻提取物就贵好多倍啊， 咁当然啦，但系最紧要嘅效果好唔好嘛，系咪针对个问题啊嘛？是不是你针对个问题咪处理得到咯？咁变咗嚟讲，而家就话另一类第三个就系自体免疫嘅问题啊嘛。自体免疫就是你用到呢个苹果果胶粟米芯度提高个免疫嘅包容。 即系话如果呢五种成分捞埋，其实都差唔多，所有嘅都差唔多，敏感都系可以都几有效嘅啦。会唔会系咁咧 ，Tony？ 咁其实咧就有冇效要睇你食嘅份量啦， 份量 同埋你个提取物嘅纯度啊嘛。所以但系你。所以你如果你揾到一个产品真系个纯度有100%，即系越纯越好啦。咁你 提取物本身越纯就几何级数上个价钱系 咁系啊，所以你咪要揾提周围揾啦。咁我而家我手头上都揾到一个几好嘅产，几好嘅嗰个元素喺度啊嘛，系嘛？咁变咗嚟讲就系话可以，因为咧其实咧敏感呢样嘢就冇得医到断尾呢样嘢嘅。我哋唔系消灭咗个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原本就系对付外敌啊嘛。但系而家就问题就系话，而家个免疫乱咗啊，唔知点解自己打自己啊嘛，所以产生好多问题啊嘛。所以变咗嚟讲就系话，我哋点样去平衡嗰个系统，唔系消灭系统。所以你又去平衡咗之后。就睇你食几多，个时间几耐，同埋点样食法啊嘛。所以你嘅睇翻你嗰个提纯系边种提纯，同埋粉状啊、片状同埋胶囊状啊嘛。咁你先至点样去吸收？ 粉状、片状、胶囊状咩分别咧？阿 Tony， 嗱粉状咧都嗱睇咗粉状咧，个好处就系话，如果我根据我医生嘅指引话俾你听，我直接咧落到个位咧。即时系，如果空腹咧，系即时系吸收得到， 即系提取物要空腹嘅，基本上 系冇错啦。咁咧变得好快，唔好处咧系好难。 吞嘅，同埋佢嘅味道咧，譬如好似其实丁书丁香醇咁，好难好嗰阵味好难。所以你 我食啲 E G C 即系绿茶素， 有啲系 好真系极点 系啦。所以你就唔系你，所以食呢啲咁嘅粉咧，即系嗰条raw material 咧，即系食落到你咧顶唔顶得顺先嗰阵味啊？系嘛？ 好似食泥咁咯，哇！辛苦到死啊，真系。 系啦，嗰阵味你顶唔顶上？第二就系话佢唔方便，你未必吞得到落去嘅。我试过就食完粥，食落食佢唔系溶于水噶嘛，佢飞。 系啊。 咁啊，变咗你食完之后摆咗就落唔多个胃喺个喉咙嗰度，所以变咗嚟讲咧，就喺个副作用，喺个唔好处系呢度，同埋佢好容易咧就擎，即系嗰粉就擎 潮啊， 潮湿一嚿嚿啊。我差唔多每一次好似用锤揼烂佢先至食到啲咁样，好唔方便啊。佢又唔摆。得耐咁样变咗嚟讲，所以变咗嚟讲，我就成日都觉得，哎呀，就算有好嘢在手，都好难去食咗落去吸收嘛。但系 片剂咧， 片剂 我见大部分提取物而家都系片剂嘅喎，本身都系。 系啊，我就 唔系片剂，系大部分提取物，应该系胶囊。 胶囊 大部分都系嘅，就算好多都系胶囊噶啦。 系啦，其实胶囊咧有阵时咧，讲真啦，如果系喺药物嗰、那个、那个层面嚟讲咧，佢有个 time delay 嘅，所以咧食咗落去。落去之后空腹食咗之后咧，你唔知道个胃酸既然出嚟，一出咗嚟之后，佢会唔会揦死晒嗰个元素个养分去噶嘛？如果揦死咗，变得冇用啊嘛。同埋你唔知道而家嗰个时候去到几多嘛？所以同第二个方面就系话，而家我哋食开嗰咧，佢好得意嘅。佢譬如我食呢个火瓜素咁样咯，佢话500mg，佢下边仲有嗰啲咩填充物嗰啲唔知乜嘢嘢嚟噶，变咗嚟讲就话，原来呢、這个。 一分钟啊！ 原来咧就系话你见到之后就话你唔知道食咗几多落肚啊！所以其实呢啲软装咧，你譬如我食500mg嘅，我究竟食几多粒咧？系嘛？我唔知噶嘛，系嘛？所以变咗嚟讲，如果我食咗500mg嗰个提取物啦，我唔知道，我要计数咯。所以变咗嚟嘅，即系有个风险，你唔知食几多嘢落去，同埋你唔知道佢会唔会俾即系喺个胃摆咗几耐？如果摆得好耐嘅，胃酸一出嚟嘅咧，佢话打死洗完。 哦，即系你都唔赞成系软剂噶啦，基本上，即系呢个胶囊唔赞成嘅。 因为你 片剂有咩好？ 片剂就好嗱，片剂就第一咧，佢真系易食，同埋咧，你就算好难食嘅提取物，佢一吞咗落去噶嘛，变咗嚟讲就系话喺片剂咧容易食，譬如我空腹嘅，我真系一拍。拍落去咧，我即刻就几即系十秒钟，我就冲饮水，即刻去翻工咁样咯。佢好容易，同埋佢好容易即系收藏，可以摆落个袋几粒就要好。同埋佢有好处就可以计到数。有阵时就系话，譬如我依家提出物，我当你系500mg 啦，譬如有五样嘢嘅，100mg。如果我食500mg 嘅，咁啊食五咯。系咪有啲片、 哦、 所以有阵时你睇翻嗰个产品， 即系话，即系提取物本身。Tony， 你认为咧纯度高同埋够大粒都好紧要嘅，即系基本上都系，即系个成分高，即系纯度又高，个份量要足，你先觉得系比较紧要。 咁梗系啦，咁系啦，咁对。 喂，嗱，咁各位观众咧，今集嘅健康解码都差唔多啦。咁我想问咧，如果大家有咩奇难杂症嘅问题咧，就可以喺 Facebook 留下呢、這个留低佢，阿 Tony 咧就会尽量同大家解答嘅。系，唔该你， 拜拜。我系 Tony 啊，就头先讨论过嗰啲嘢咧，今日我作咗一个总结啦。咁咧，如果头先个每一个产品咧，都有佢自己嘅 product specification， 佢嘅产品说明嘅。咁有咩产品，有咩个？我哋介绍咗佢嘅敏迪嘅产品咧，佢就有头先讲咗五种元素去处理个敏感问题嘅。咁呢个五个问题咧，都系有呢个医学嘅报告嘅，系 www.pubmed.gov 嘅。咁按翻呢个我哋研究报告睇到，佢呢个用呢个敏迪呢个产品咧，可以处理三种问题嘅，就系、是、第一就敏。物质引起嘅敏感嘅，呢个螺旋藻提取物咧就可以降低咗呢个 IL-4 异型嘅反应嘅。譬如啲食物啊，或者系药物嗰啲啊，咩鼻敏感就有物质性引起咧就可以处理啦。其次另一种敏感咧就系、是、叫非物质引起嘅。咁非物质引起好似嗰啲风疹啊，或者系天气啊，或者气温改变就会嘅。咁啊。 咁我哋用咗洋葱素同埋绿茶素呢两种元素咧，系处理呢个问题嘅。因为目的咧就系令到佢唔可以保存个组织胺嘅，所以变咗嚟讲就有效嘅改善你嗰个红肿痛嘅问题啦。咁其次最记得最紧就系自体免疫嘅处理嘅问题，自己打自己啦。咁我哋用到呢个苹果果胶同埋呢个粟米芯素嘅呢两种元素嘅。协同效应嘅，佢目的咧就系提供呢个嘅 IgE 免疫嘅包容啊，咁啊即系通话俾个免疫系统听，你收兵啦，唔好再打翻咗自己啦。咁咧呢五种元素都系好有效咁样处理呢个敏感同埋自体免疫嘅。咁证明咗咧，呢、这个敏迪咧，佢本身其中有一个功能就系、是、个产品全名系处理个敏感。咁食嘅份量系点样咧？咁啊，就因人而异嘅，可以食。如果你冇乜事嘅，一至五粒咁样，一至一百至到五百个 mg 就得噶啦。咁如果有乜问题嘅，食多少一千嘅 mg， 再有问题你咪因人又食二千嘅 mg。但食之前咧，要睇下你咩时间啦。最好咧就系呢个空腹嘅时间，即系每一餐之前可以食嘅，或者最好系朝头早啦。因为点解咧？如果你空嗱呢啲咁嘅元素咧，空肚食咧，系尽快咧就落到个肚咧，尽快吸收嘅，所以咧佢吸收率系最高嘅。如果你同埋其如果等到你话食嘢或者系有胃酸到咧，呢啲提取物咧就好容易俾胃酸咧乸死咗嘅，就冇咗呢个效果嘅。所以我哋通常咧就系话喺呢个空腹嘅时间食嘅，同埋每个人嘅敏感程度系因人而异嘅。因为食咗之后咧，我哋点样去评估到自己嘅反应效果咧？咁其实有两个方法嘅，一系咧你系做个医疗。报告即是话你验身啊是抽血咁样嘅睇下个报告。如果唔系呢第二种方法呢系自己生活嘅身体个反应点样啊。你食咗一排之后你究竟有咩反应呢，譬如你系食物方面嘅，譬如你我食对虾敏感嘅，而家系食唔食到虾呢，譬如食到虾啦，譬如好似我咁样食咗四隻虾呢就冇事嘅。多过四隻虾呢就敏感嘅。咁你评估一下囉。其实呢敏感呢样嘢都系同你个量嘅有关系嘅，所以食几多咧就会都有一个反应喺度嘅。其次都系非物质嘅效果啦。譬如我入咗冷气房咁样嘅，一入去咧就即刻流鼻水啦，打一次噶啦。哇，咁你差唔多你几分钟啊，几个字啊，都系。流鼻水嘅，但如果食咗咗苹果咗之后，我一分钟虽然我都系有呢个敏感反应，系咪？我唔使一分钟，我收晒鼻水止咳啦。所以证明咗就系话，你睇下食咗之后，你敏感度，你敏感程度去到边度咯？咁你评估一下自己啊。咁最后咩咧？就点解我哋要拣呢、这个提取物咧，呢、这个敏迪咧，因为佢本身咧个提取物嘅纯度好高啊，有 99%。坦白讲市面上咧都几难揾到咁高嘅提取物嘅纯度嘅，同埋咧佢本身咧就系话容易食嘅片装啊，佢真系一譬如我翻嗰阵时候抌几粒就得噶，即刻走得噶啦，或者你因为有需要嘅时候做个打底啦，譬如我食虾咁啊，有一餐饭食虾，我之前我食。空腹食咗几粒先咯，就希望减低呢个嘅敏感反应咁样嘅。但系我食呢啲产品咧嘅目的都系平衡到自己个嗰个免疫系统，唔好受到呢个自己嘅免疫系统对方自己嘅，但即系会有，即系你生活上唔好希望唔好有一个红肿痛嘅影响。即系你譬如你好烦嘅一笪啦，就食肿晒咁样，就希望咧透过平衡咧，就提食到一个身体嘅平衡啊，咁啊取咗个效果嘅。但系呢啲唔会断尾嘅，因为敏感咧，即系全周围都会系嘅，就系、是、取咗个平衡啫嘛。所以变咗嚟讲，如果我食咗呢个产品嘅敏迪嘅产品咧，就个效果就会有。这个效果的啊，好多谢大家啦，